真的很满足，这条路有你的祝福，迎着风我不哭。我们都很清楚，就算世界渐渐麻木，有份爱不会荒芜。和我笑着看离合，别的苦不再乱了脚步，在我心深处，因为有了爱觉得很满足。我曾经伤心无助，在人海慢慢漂浮，但我不认输，真心的领悟，终于我不被恨摆布。黑暗中人会迷路，慢慢的心乱麻木，现在我清楚，一定有日出，我不孤独。我真的很满足，这条路有你的祝福，迎着风我不哭。我们都很清楚，就算世界渐渐麻木，有份爱不会荒芜。我笑着看离合，别的苦不再乱了脚步，在我心深处，因为有了爱觉得很满足。我曾经伤心无助，在人海慢慢漂浮，我不认输，真心的领悟，终于我不被恨摆布。黑暗中人会迷路，慢慢的心乱麻木，现在我清楚，一定有日出，我不孤独。曾经伤心无助，在人海慢慢漂浮，但我不认输，真心的领悟，终于我不被恨摆布。黑暗中人会迷路，慢慢的心乱麻木，现在我清楚，一定。